有人望儿的名和姓， 是他强盗杀人的凭证，到相爷那里 往下讲。问你，韩琦的师兄现在何处？ 在徒弟寺内。 勇士们，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 小人认识韩琦。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 外面， 林父站起来。 好。启禀相爷，果然是韩琦，自问一死。 林父取血陈庄，开封府去告。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 无人敢写。 韩 琦带领民夫去到官代树那里卸妆，拿过布鞋抓来见我。 多命，回我来。 王朝， 哎， 命你去往慈池宫与驸马报信。 将说什么？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行至晋江，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三人，请驸马国父一事。 不对， 赵虎，小雨此处地方，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好好看守。回呀！ 啊！ Mm-hmm. 少壮人秦香莲，年32岁，撞到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安其尸。香莲堂下候审。 是。 请， 有请。 驸马公， 请 不知驸马驾到，未取原名，当面恕罪。 契丹，本宫来得鲁莽，命崩海涵。 你安？驸马可知韩起行凶之事？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何不将韩起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好，来， 安， 带韩起。 香莲上堂 来了。看见香莲， 驸马公，驸马公， 安公， 我认识他们。 韩琦哪上去了？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啊。 阿公，大胆贫妇见到诬告我父韩琦，哪里容得？休走，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一言不问，为何仗剑就杀？ 我杀了他再问。 杀了他，你还问的什么？ 这个 什么？ 如此本宫忙着了。 你特意的忙着。是我已尽知，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驸马公你就认下了吧。 你叫本宫认什么？ 认下你的七十二郎。 哎，本宫叫你审问韩琦，你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所以是由顺教回府。 你们驸马哪里去？ 上殿中官。 本参哪国？ 本参你包明公。 我无私无弊，参谋何来？ 去耍笑本宫，还说是无罪吗？ 你这一奔，倒也有理。 无理我也不来。 驸马既然有理，就在开封讲了吧。 们一家人欢聚在一旁，父子义，夫妻情，你怎能忘？ 陈世美上前只对傅一人。 相爷我恨不了， 见强人气得我要回衙门。呸！我走至近前用口吹骂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你不要装痴呆，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第一罪，招为驸马去公主，你听机灵去欺瞒朝局。第二罪，自享荣华放弃父母，你这无女不孝气的死，你个无情无义的小心，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读的什么书你还做的什么人呐、啊？还不知犯了王法当罪名儿。如今你来到开封府，光明也不饶，你个不义之人。 还敢将我到公堂之上修房 我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你身上穿的是毛袍，贪图富贵往人道，你比禽兽不讨人恼，气愤不过将你打。 玉祖叫你命难逃， 打陈世美特狂傲，咆哮公堂放日条，你命寒气去寻刺，开封大堂活不着。 我拆寒气你们摔不笑， 先有相连亲口罩，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 先有你的杀人 刀， 不有枪， 刀剑完败，安全呀！ 好，好，好！我的车我们收到枪， 随我来。 堂口刀对枪，人证物证，你还不招？ 哎呀！大堂之上刀作证，心生一计要除逃，乱世与我当官 且慢，驸马哪里去？ 我要一本奏当堂， 开封有人将你告，你先打个官司告上朝。 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驸马怎堪笑？ 是奉子龙孙我恭让，这鬼子手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来来来，身上带光，他的盲龙袍，抛起双琴。臣驸马， 包明府， 陈世美， 包拯， 呸！你杀妻灭子最难饶，怒气转了陈世美，大小气。 Oh, man. 走上前来，望见你陈文皇姑家父安民， 本宫这里穿草裙包等落水骑马穿 行，谢皇姑。皇姑不在，自持姑来到开封为何情？ 驸马过府来一事，为何不见他转回府？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有一个犯罪的官儿，他在哪？相恋将他刀杀妻，彼此最难容。 既然有人将他刀乖乖换来，我要问问你。 红玉，我要远告，这个官司难开，想回过头来把相恋将。才叫仗作皇姑能放教，要你上前试验高，看他把你怎开笑。 是 Bye. 相连讲的是真理，你偏偏靠打李姑姑。 我今要打相连你，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 要打要打，我是要打。 不能不能，你不能。 你随我打本见国泰， 很有理，哪怕见朝廷，我让你先行。 后人竟敢顶撞我，倒叫本宫怒气生，吩咐宫人暂居点。 太宽容， 不知玄招敢闯进， 只因堂鼓响连声，微臣即是黄家奴，到与黎民断冤亲。相念相念击鼓应可知， 我太想我的小乡长，哪个抢了你的儿子女？ 是非黑白要分明，防朝马汉 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母子三人回家关。 见一良人不住泪涟涟，只说是老相爷机关枪今我有冤到何处去告，我到哪里去诉？天哪天哪，这乃是欺负我这万乡的人